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、所以呢亦都所以由呢个黄金三角呢又可以造成一个黄金菱形添喎。Golden 嘅一个咁样嘅石菱形英文唔记得咗点叫添 ,Rhombus, 係咪咁当然呢原来即係所有呢啲嘅五角形头先係讲到啦，五角形其实好特殊啦，係咪入面包含住好多个黄金比例㗎嘛。咁、所以呢其实嗰陣时就由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，后嚟就到呢个咩欧几里德啦，係咪欧几里德呢其实佢即係寫嗰個幾何原本啦 ，The Elements 入面咧，佢已經好清晰係有呢個所謂黃金分割嘅概念，黃金嘅比例同埋係即係佢已經提出話大概應該點樣去計啊咁。咁但係當然咧，即係大家知道呢個計咧同圓周率又係一樣啊，都係一個我哋叫做近似值，永遠都近似值㗎啦，因為你冇一個即係真正嘅數㗎嘛，佢係無窮㗎嘛，係嘛？即係呢個係即係非即係無理數嚟㗎嘛。咁但係咧，由呢度講起咧，就印少少啦。我記得我好細個已經即係睇書睇翻嚟，嗰陣時就似明非明，嚇、即係而家其實都似明非明嘅，不過好啲咁多咁解啫嚇。就叫咩？叫天體的樂章。點解天體的樂章咧？叫但係其實嘅佢個英文咧，其實講真咧應該希臘文啦，係嘛？但係即係叫 Music of the Spheres 嘅本來。The spheres， 咁當然我就一般就後嚟中文咧，我知道一般亦就叫天體的樂章啦、，celestial bodies 咁樣啦。咁但係呢個咧，原來畢達哥拉斯嗰陣時有呢個概念噶啦。但係後嚟咧就沉寂咗咧，就去到咩咧？就去到差唔多17世紀嗰陣時咧，即係16、17世紀咧，就係一個著名嘅天文學家開普勒啊，或者即係叫黑卜勒啦、叫 Kepler 啦、即係佢係即係早過呢、這個牛頓嚇佢。早過伽利略添嚇，即係應該係喺哥白尼之後嘅。咁呢個 Kepler 咧，其實佢亦都再重新提出呢個 music of the spheres 嘅概念啊。佢係點解咧？因為佢又信呢個 platonic solid 嘅，但係佢信呢種咁樣有少少神秘主義嘅成分。佢話呢個宇宙咧，我哋知道後嚟就係哥白尼就係成立咗嗰個日心說啦，就話唔係所有嘢環繞地球，而係所有嘢其實係環繞太陽。咁地球啊，其中一個咁啊，水金地火木土啦，嗰陣時嚇未知有天王星、海王星嘅嗰陣時。好啦，咁但係咧，佢話佢哋嗰個比佢哋嗰個軌道離太陽嘅距離咧，當時 Kepler 因為嗰陣時度又唔係度得咁準啦，即係嗰啲技術冇咁發達啦，就約莫知道啦。咁但係黑普勒咧就好深信一樣嘢，就話佢呢一個咁嘅距離咧，一定係符合咩咧？就係符合呢一個叫柏拉圖嘅正立方體。就係點啊？因為其實每個正立方體咧，你係可以揾一個球體包住佢嘅，呢個先緊要。即係你正如一個正五角形啊，其實正五角形就可以揾一個圓圈，係 啊， 啱啱包到含噶嘛，係嘛？呢個係佢嘅特性嚟噶嘛。咁所以同樣咧，原來正立方體有個特性咧，就係話原來你係佢係啱啱 fit 到落一個球體度嘅。好啦，咁佢話啱 fit 到落一個球體咧，佢話我相信咧，其實水星嘅轨道、金星嘅轨道、地球嘅轨道、火星、木星、土星咧，其实佢必然咧呢啲轨道全部都喺一个即系我哋想象中嘅波波嘅球体，而呢啲球体咧就系、又系嗰个佢哋嘅大细咧就系包住一个个正立方体。虽然呢个正立方体其实系冇任何证据啊，但系佢意思即系话呢个就系宇宙嗰个神秘嘅规律，神秘规律就系、一个一个咁嘅正立方体咧就系、去。定咗一个一个咁样嘅球体啊，咁而去决定咗佢哋个轨道，水金地火木土就咁嚟嘅。咁佢仲有咧就系话，当呢啲咁样嘅正立方体喺度旋转啊，其实即系等于嗰个水金地火喺度吓运行嘅时期咧，佢哋应该咧就会发出一啲咧非常之美妙嘅音乐。所以呢个就叫 music of the spheres。咁呢样嘢咧，哇，真系劲啊！即系佢哋话，即系好有想象力啦。其实又唔系完全无中生有咧，因为原来畢達哥拉斯咧。当年咧，佢喺研究呢啲数字，觉得好神秘啦。佢系有一样好大贡献嘅，就系、研究咗音律呢样嘢。原来同音律系有关嘅，因为点解佢话谂下，譬如一条弦线拉到好行啊吓，即系以前就冇钢啦，但系佢都可以引第二样嘢噶吓，可能啲唔知啲鹿筋啊、羊肠啊乜嘢都好啦吓，拉到好行嘅，好幼拉到好行嘅，两头固定咗，然后你去弹一弹佢，咁系咪有一个？聲音出咗嚟啊，有一個 note 啦，係嘛，即係一個音符出咗嚟。咁你個音符，哦 ，OK， 我記住佢啦。但係你會發覺咧， 原来你将呢一条咁样嘅沿线咧，有人读沿啦吓，你中意读沿定沿啊？ 沿 沿啊， 沿啊， 你读沿定沿 啊？ 沿啊，两个都唔同读法系嘛？咁啊是但啦，我读沿啦吓。呢条沿线咧，原来你将佢中间揿住佢，唔俾佢喐。其实即系另一个做法就系话，即系你剪断佢咯，剪断佢变咗一半咁长咯。咁原来一半咁长，你揿住两头咧，你再弹一弹佢咧，咁佢嗰个音咧。其实梗系咧，你会发觉好明显，你话系低音咗定高音咗啊？咁呢个我哋即系少，即系可能都估到啦。其实你短咗咧，系高音咗啦，高音咗啦。即系，但系原来呢个高音咧，我哋后来知道啦吓，即系理论上嚟讲，嗰个音咧就系比起之前咧就系高咗一倍嘅吓。其实咧就系我哋所谓一个八度啦，因为我哋即系音乐上面一个 octave 啊 ，octave 一个八度啊，系嘛？当然你再减一半咧，佢又再高一个八度啦，系嘛？咁同埋呢一个咧就系。這个声音啦吓，有一半啦。但系原来毕达哥拉斯当然佢研究咧，佢就再深入啲，佢唔系一半，佢个比例咧，佢就研究啊，我唔系一半又点咧？三分二又点咧？吓、啊，呢、這个四分三又点咧？五分二、五分三又点咧？咁样样，咁佢就做过好多呢啲研究咧。原来佢就正正就得出咧，原来好多呢啲我哋所谓叫做和声啊，或者即系其实呢个 harmony， 大家知道咯 ，harmony。佢可以解和声，但系都系解和谐咁解啊嘛，即系个好和谐嘅，即系原来佢听起上嚟系悦耳嘅。原来佢就话，如果你按照某啲嘅比例，嗰啲弦线，大家弹个 note 出嚟咧，你一齐听落嚟唔系一种噪音、啊。嗱，如果你唔按一个特定嘅比例咧，你是但将佢条弦线剪断佢，然后你就将佢弹出嚟咧，你两个音符咧一齐发声咧，其实系唔好听嘅，啊。但系如果你系按照某一定嘅数值嘅比例嚟，即系减短嗰条弦线嘅长度嚟弹出嚟咧，两个音符一齐出咧，诶、啊，原来系粤语嘅，哇，过瘾啊！嗱，呢个就系我哋叫做有 cord 定冇 cord 啦，系嘛，就和弦啊！呢个咪就系我哋大家如果学过少少乐理，知道咩叫和弦啊嘛？原来毕达哥拉斯一早就研究和弦嗰个原理，咁佢就即系按照呢啲咁嘅比例。咁所以咧，佢系对即系嗰个音律咧，系作一个数学嘅研究咧，佢好有贡献嘅。咁所以亦都引申到咧，后嚟即系成讲紧千几二千年之后啦，克卜勒咧，咁佢就系即系根据呢个概念咧，就提出其实以前都有噶啦吓，但系后嚟克卜勒更加将佢突显咧，就系话叫做天体乐章。咁但系天体乐章咧，就其实有意思嘅，因为佢系谂住话啊，所以咧我哋只系得咁多嘅。行星嘅啫 ，planets 嘅啫，因为就系得咁多嘅正嘅多面体，咁最后证明梗系错啦吓，同埋佢讲嗰个嘅距离嘅比例咧，都唔系真系完全符合呢个正多面体嘅，即系某一程度上佢咧就系根据一个叫咩咧，我哋而家有个名俾佢叫 numerology， 即系其实系数字学，咁啊数字学咧，其实 numerology 呢个字咧，喺学术上咧系有少少贬义嘅，贬义嘅意思即系话咧。你揾數字嚟做文章，即係你就係一路砌啦。咁、好多都砌㗎，即係譬如話林肯嘅出生嗰個日期啊，同佢死亡嘅日期啊，原來咁加減乘除就等於佢死亡嘅日期啊。咁你話啊，呢啲冥冥中有主宰，呢啲咪叫 numerology 咯？ 即係嗰陣時興咗一段時間，有啲書嗰啲 面 言、就將好多歷史事件啊、聖經嗰啲 面拜布曲啊，有一个叫圣经密码、 你咪猛挤落去咯， 系啊， 咁就哇紧咗出嚟就 大做文章咯， 天启嚟噶啦呢啲， 系啦，冇错啦。咁某一程度上咧，你可以话呢啲系叫术数啦，系咪术数啊？系嘛，叫 numerology 啊。咁亦都你话哇，即系呢个金字塔入面啊，所有呢计晒啲数字咧，原来啊等于乜乜乜咁样样嘅吓。咁或者你可以攞去买六合彩去中都唔定啊。咁啊呢啲叫 numerology 啦吓。咁所以咧，亦都有啲人咧就好似阿 Ringo 话斋咯，即系你嗰个黄金比例咧，有啲人就话佢呢使。上系夸大得太紧要，其实去到 numerology， 咁但系咧，当然亦都有一派咧就唔同意嘅，就话即系黄金比例咧，确实系即系喺好多唔同嘅地方，你真系完全都估佢唔到嘅地方咧，突然间就爆出嚟，咁系真嘢嚟噶，唔系假嘢嚟噶，咁样样。嗱咁啊，头先讲咗咧就有啲例子啦，而家我就继续讲咗几个啦吓。有讲咗树枝生长啦，有讲咗花瓣啦，亦都有讲咗我哋背后面呢个嘅鹦鹉螺啦。咁原来咧亦都有好多啊。就是大家睇喺植物入面嘅生长咧，最著名嘅有几个，一个就系向日葵啊，中间嗰啲咧吓，嗰啲咁好似嗰啲种子咁样一粒一粒一粒咁样啊。你会睇下向日葵嗰个中间嗰部分咧，你系睇到咧，原来系有两个，你仔细睇啊吓，下次啊你 可以去花墟啊，睇下嗰啲花檔啊。其實係有兩個螺旋形嘅，相反嘅螺旋形出嚟嘅，好得意。佢生長過程入面，咁但係佢話咧，原來呢啲咁樣嘅相反嘅螺旋形啊，個數目咧唔係一樣嘅，一定係一邊多啲，一邊少啲嘅，即係可能順時針或者逆時針嗰個螺旋咧。但係佢哋嗰個數目一個大一個細咧，原來咧九成九都係符合費波拿切數列入面嘅。吓、啊，即系如果一边系五咧，一边就系八；如果一边系八，一边就系十三。咁你话惊唔惊人啊？吓、啊，向日葵系嘛？咁、另外咧，仲有其他都系噶，譬如系松果嗰个螺旋纹咧，你攞一个啲松果，不过香港比较少啲啦吓。你睇一个啄嗰度睇落去咧，其实个生长咧，其实你又系睇到啲螺旋纹嘅。咁连到啲螺旋纹咧，又系符合呢个费波拿切数嘅，甚至咧即系个椰菜花咧，系有时佢一路咁生长咧，亦都系出现一个咁样嘅费波拿切数。好啦，咁然後講到咧就我本行啦。咁我本行咧就當然咧就唔係講嗰個數目啦，而係講嗰個螺旋形，就係話咁自然界好多螺旋形自然界啦，即係我個本行以前個本行咪天文台，天文台咪就係最重要就係颱風咯。颱風嗰個螺旋形咧，大致上其實都係費波拿切曲線， 好接近 係 啊， 係啊， 埋啲新超新星嗰啲都 係 啦。 係、那個就係、是、星系啊 ，galaxy 啦，冇錯啦，即係話原來佢喺唔同嘅尺度。啊、可以細到即係一個松果，可以大到一個颱風，咁但係當然颱風比起星系又梗係冇得比啦，即係大到好似我哋銀河系啲螺旋星系呢，即係當然我哋自己睇唔到自己銀河系啦，我哋睇好遙遠嘅銀河系啦，用望遠鏡，咁你睇下嗰個螺旋形呢，原來你又可以套一個費波拿切曲線啦，又係好配合㗎喎。咁頭先講到呢，即係人嘅身體呢先至搞笑，我話俾你聽啦，原來我喺 Google Image 度查幾查呢，啲人真係揾嘢嚟搞㗎，佢竟然將阿 Donald Trump 個樣嘅側面咧，係啊，就畫咗好多個咁樣嘅黃金三角黃金螺旋形。佢原來啊，周圍都係符合呢個黃金比例嘅咁樣樣，咁就真係好誇張啦 嚇。咁講開呢度，我又可以補充啦，大家睇翻 Apple 個 logo 啊，有人咁講， 好多人都 Apple 個 logo 都係同呢個黃金比例有關嘅。 其實佢就即係如果你睇翻嗰個實際嗰、那個即係加落去嗰個圖形咧，就真係穿著褲嘅， 係有啲穿著褲嘅。 咁你點樣都揾到一忽就係嗰個接近嘅咁樣。 係。 咁如果我哋喺工業設計嗰、那個或者平面設計嚟講咧，即係百分百應用到呢一個嘅黃金比率呢個咁嘅模型咧，唔多嘅， 唔多 嘅。係，但係就即係非線性嘅一定有啦， 係 咪？ 係嗱，最後一定要講一個啦，就係我哋嘅 DNA， 我哋嘅遺傳物質咧，原來個螺旋形啊，原來佢嗰個闊度同埋佢每一級嗰個比例咧。都系一个好似系唔知34:55咁上下个顶，又系跟一个费波拿切数嘅，哇呢、這个先劲啦系嘛？好啦，咁但系原来咧，因为实在太多嘢讲啦吓，时间又到啦，咁啊下个礼拜咧，我哋讲个新嘅题目 ，OK？ 好，喂唔该晒 Ringo， 唔该晒 Jimmy， 地下情缘，地下 结咗婚啦，系结咗婚嚟 啦，冇咗嘅。咁啊咧嚟到呢个铜锣湾呢个黄西一号啊，咁啊咧我哋今次系受邀请嚟参观一个婚礼嘅场地，而且我哋今次咧仲揾咗两个嘉宾嚟同我哋一齐去参观呢个场地。 我已经成功地将你头先嗰十个 tips 藏咗喺我个脑入边啦。我对于我自己的婚礼好有计划啦，已经。 环球劳业工程有限公司呈现，而家最适时，逢星期三晚7:30至8:00，欣怡、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适时。